特别荣幸，这是我来到这样的一种场合，跟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个群体的听众，做讲座的人生的第一次。那么以前从来没有过跟牧者、跟基督徒这些朋友们做这么大规模的交流，虽然有些个别交谈，也一直。自己内心里边一直在特别，虽然自己不是一个信徒，但是特别关注中国的基督教的发展，特别的关注基督教所遭受的种种限制，或者说基督徒们所受到的一些苦难，我相信，对基督教的历史有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这样的一个宗教注定是要经常面临的。不义者的打压、暴君的欺凌，和人间的种种痛苦，这是我们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宗教、我们这个信仰所规定给我们的某种必须面对着的一种苦难吧。所以前面听了各种，那些歌唱、歌咏、诗歌，和王老师的刚才。所做的祷告，我觉得内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感动。那么前一段时间，金牧师，他也是北大的一个卓越的校友，让我能够说，通过这样的一个 Zoom 的这样这种讲演的形式，他说这样的讲演形式比我在人世间所看到的有形的会场都要大得多，听众也要多得多。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听众，做一个关于基督教和中国的大学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讲座，我当然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样的一个邀请吧，尤其是他说还有我尊敬的朋友陈浩武先生，他也会做我的讲座的点评，我觉得因为他所做的工作，我这些年了也是非常非常的敬重。大家都知道他对于石门坎，对于当年到石门坎传教的这位英国的著名的传教士伯格里的事迹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也推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近代以来的西方，尤其是新教的教会在中国传教的一些历史，他们对中国，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社会的改造所做出来的卓越的贡献，我一直保持跟他非常紧密的联系，愿意听他讲他自己的种种发现和他的一些心得。他跟我不一样的是，他本人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更加对于这份事业有一种信仰意义上的一个信徒所应有的某种投入，我个人当然在从读大学1978年上大学，不少朋友都知道，刚才好像还有一位，我的校友，西南政法学院，在重庆读大学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学法律的人，可能在那个时候读大学，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场景，或者说特殊的遭遇，是别的专业的人所感受不到的。那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在这个国家其实不存在，或者说，学历史的中国有历史，学语言的中国有语言，但是唯独学法律的人，我们进了学校才发现，这是一个空专业，这是一个在国家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法律，我们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那么，当然。没有法律也有好处，戏不够曲儿来凑。那么我们的老师当时有许多老师是在1949年民国期间，接受教育的，有一些是留学西方国家归来的。那么有不少老师这个时候就说，我们没有法律，不过有些地方有法律，比方说西方有法律，美国有法律，英国有法律，德国有法律，所以我们这一届的同学。还有比我早半年进入到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书的有个叫李克强的人，我们这两几届的同学，大家读法律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西方的法律是什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对西方法律的一种学习研究的过程中间，慢慢的老师们会向我们传递一些特殊的信息，那就是说西方的国家的法律制度之所以能够建设成为一个法治的社会、法治的国家，其实除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以外，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也就是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基督教在历史上的种种的作为，包括教会，包括成千上万多少亿的教徒，包括各种各样的，比方说这个教会的法院，包括教会的法学家，如果没有这些人所做的努力的话，那么西方的法治其实是就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也就是说西方法治的大厦可能就会坍塌掉。这就是西方法律的特别特殊的一个方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启发下，我们那届的同学，我觉得好多人都会越来越去关注基督教，比方说想方设法的去找到圣经来读一读，我个人我记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到图书馆里边去找一些英文方面的书，包括中世纪史啊，我记得是非常厚的一本中世纪史，还有耶稣传，有一本英文书《耶稣传》，而我个人当然，我们都属于那种上了大学才开始 A B C D 开始学习，读英文的能力其实是当时是很差的。我们那个时候老师教学生英文，都是有些比我大的大多的同学，比方说都30岁的人才到大学里边从 A B C D 开始学起。那是我的一个山东老乡，老师教。他朗读那个课文里边的词儿，比方说 London， 英国的首都 London， 他总是浪荡 London， 浪荡，哎呀，老师简直是痛苦不堪教这样的学生。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自己尽可能的去对着字典去慢慢的读一些跟欧洲的中世纪有关联的书的时候，真的是对自己特别有启发，也引发了自己对于基督教，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对于欧洲意义上的法律的发生学，那么特别感兴趣。后来呢，自己这我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对教会法的一个研究，大家知道教会法叫 canon law，canon 就是大家喜欢加能相机的那个词儿，就是 canon。它其实是最早的含义是古希腊语中间的丈量土地的尺子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木棍很简陋的尺子，那么后来就变成了一种说尺度、法度，后来被教会所借用，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去标志着，基督教教会所制定的涉及到世俗生活的有关的法律，当然也包括许多的精神生活有关的法律。这个 canon law 就变成我特别喜欢去了解去研究的一个方面。后来到了北京读研究生，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我的毕业论文最后还是这个领域的研究。当然我最后其实随着自己慢慢在大学里边任教时间久了以后，慢慢的自己逐渐的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什么？因为哎呀，要研究欧洲中世纪的法律，包括教会的法律，如果不懂拉丁文的话，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而我个人已经是没有信心和能力再去自己有自信去，我就这种人缺乏自信，更缺乏四个自信，所以没有信心去再去好好的去学拉丁文，于是就后来就慢慢的走向了更或者说英美法方面的一些观察或者研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自己还翻译过一本，这本书叫《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这本书在1993年翻译出版的。那么这本书其实就是 非常重要的一本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Harold Berman 他写的波尔曼写的一本专门研究欧洲的法律传统西方的法律传统跟教会跟圣经跟神学之间的关联当然也包括在大学之间 的关联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其实我想简要的先叙述一下子大学与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在欧洲的背景之下的历史去观察一下子为什么这个没有教会的没有罗马教皇啊罗马教廷的一种非常积极的推动其实就没有大学不可能有大学那么第二个方面我想稍微讲一下子这个大学里边的这个或者说西方法律传统西方法律制度与大学之间的 与基督教之间的关联这当然这都是比较背景化的知识因为我的题目叫这个基督教与中国大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三个方面我就讲一下的中国的大学的在这个国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教会所做的特别重要的一种推动性的一个工作他们的成就是什么最后我有几点结论当然也可能是自己的某些困惑能够把它讲一讲我也是希望我可能或许会讲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呢接下来我会听欧先生的评论然后也包括各位牧者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我知道今天可能有数一百计以上的数百人的律师群体在这个群里边所以我也想特别听一下子各位大家的评论批评然后我们可以做一点对话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想主持人可能这整体安排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我们的尹先生李先生 很好很好、啊、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先从教会的这个大学在西方的发生这个案的一个历史稍微做一个梳理吧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大学的历史可能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过程现在学界比较公认的我们的近代的第一所大学是意大利的波罗尼亚大学喜欢意甲的朋友足球的朋友都会知道有一个波罗尼亚的球队好像有时候成绩也有点起伏波罗尼亚是一个意大利北部的一个非常在一个交通枢纽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个城市因为它的地理的特殊的位置和整个的可以说意大利在欧洲中世纪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非常重要的显赫的地位所以在那个地方逐渐的出现了一些个教学机构那么在1088年的时候现在他们把自己的校庆的日子规定在1088年其实究竟是什么时刻没有早期的档案都丢掉了那么就他们当然现在就是1088年吧再过多少年再过68年他们会举行1000年的校庆我希望我自己好好活着能够等到68年以后去能够参加全世界的最早的大学的千年校庆这是第一个进入到千年的历史的一个学校博洛尼亚大学呢其实最早就是一个法学院它最早就是一个法科但是啊人类最早的大学其实三个学科发展的是最早的一般的来说大学都需要有这三个学科才能被称之为一个 university 那么一个是法学一个是神学一个是医学这三个专业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为什么是这三个专业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三个专业人们所研究的问题是挺不仅仅是关乎到它是一个饭碗而且它 关乎到人类整体的一种秩序的改善，人类的一种生活的品质的一种提升，跟这三种专业领域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学校有各种各样层次的学校，比方说到现在我们也有中专学校，我们也有专科学校，我们有本科大学，我们还有研究型的大学。那么大学里边好像有些专业从来不会去设置，比方说这个理发专业可能不会，虽然理发也需要学徒，也需要有个学徒期，修鞋也不会，木匠专业基本上也不会，但是呢我们会设置法律专业，设置神学专业，设置到医学专业。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人们最早是用那样的一个 profession 这个词来去界定这样的一个专业所培养的人，他所做的那份职业。我们都知道职业如果用英文词的话，可能有 occupation， 你所从事的这样的一种占有的这种职业，你有 profession 最早的是一个拉丁文 professio， 那么 profession 跟 occupation 跟别的这个词汇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就是 profession 意味着一个人除了基本的技能层面上以外，一定要有更深厚的一种对人类历史的一种积累和理解，你必须看到你自己所从事的这份职业和一种更加伟大的目标之间的关联，你所从事的这份职业必须受制于严格的一种职业的伦理，叫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professional ethics。那么特定的职业伦理会约束你，比方说一个神学家，一个牧师，他也要受制于非常严格的一种职业伦理，否则的话他就不可能担任这样的一份职业。那么而且这些职业其实它涵盖的三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医学、神学、法学这三个领域正好把人类生活中间最三个最重要的方面给覆盖住了。如果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我去找这个医学院的毕业生帮我处理；如果我的精神出了问题，我就会找神学院的毕业生，比方说找金明日牧师来帮我去疏解一下子，告诉我的罪过到底是什么，我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出了问题，那么就是法学院的毕业生来帮你解决问题，无论是作为律师代理你的案件，还是作为法官来裁判你的案件，这就是法学院的毕业生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三者之间的分工，解决是身体的问题，解决精神的问题，和解决行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不应该惩罚人的思想，一个人的思想其实是接受神学的领域的调整的，而不是说由法官来去做出裁判，或者说在刑事法律里边规定一个人的思想居然也有犯罪，这是严重的侵犯了属于神学家领域中间的这样的一种事情。那么人类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意识并不是很早就有的，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时代没有大学，虽然有所谓的柏拉图学院这种我们称之为学院的机构，但是他们所作所为所教所讨论这些个问题，其实都是不跟今天的大学很不一样。那么大学是一个怎样的一种机构？它刚才我们说了，大学它在知识层面上要比一般的 know how 这样的一种层面上的东西要更深刻。另外，大学它的通常会被认为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university 这个词其实跟 universal 有关系。universal 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说普世价值就是用的这个词儿，大家都共同必须要承认的这种价值就叫 universal value。那么这样的一种东西叫，那就是说大学必须是开始的时候呢，人们认为这个其实大学的词不是这个词了。 大学这个词大概有点像是一个高层次的学术机构的那个词叫大学，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用 universal 这个词 university 这个词来去说大学的时候，其实开始的时候说的是大学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地方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来去读书。那么在欧洲意义上来讲，在意大利，比方说有从高卢来的学生，有从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南边来的学生，有从日耳曼那个地方来的学生，有从不列颠来的学生。那么这些各种各样的地方，不同的人都来到这个地方读书。你们知道，这个真正是 universal，就是说好多好多的不同地方的人都来到这个学校来读书的话，给人的感觉这个地方是普遍的，是普遍的。那么后来越来越被认为是这是一个知识方面的一种广泛性，大家可以看到，西方的两个事物其实标志着人们对于知识的划分和也跟知识划分相关联的劳动的分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就是说，我们这两样东西，一个是百科全书，大家知道要编辑一个百科全书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需要去说组织。很多很多的学者，那组织这些学者是哪些学者？一部分，你凭什么来参加这个百科全书的编辑？如果是说一个人说我什么都懂，那我们只好说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或者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人。但其实这种人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学者他所研究的领域究竟属于哪个学科，我们就有了一个学科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大学里边都要划分不同的学科，像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大学，我们有比方说大类的分别有人文学科、有社会科学、有理科类、有工科类，这就是一个很整体性的划分。我们非常严格的进行这样的一种区别。那么百科全书就是这样的，大学也是这样的，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专业意义上的一种分工。那么这种分工导致了我们甚至塑造社会职业的差异。我们常常去，比方说我到法院去，我问说一个人你是学什么毕业的？一个法官，那个法官告诉我其实没学什么，我是转业军人。那他就没有这个训练，他就是一个转业军人出身的法官。但是如果一个人告诉我他是学物理学的，没有学过法律，那我也觉得这真正是这个乱点鸳鸯谱，怎么一个学物理的人没有学过法律的人可以在法院里边充任法官？这就是我们反向大学反向对于这个社会的职业、社会的劳动分工进行一种塑造的过程。那么，古希腊的时候没有这个理解，古罗马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一些稍微趋向于专业性的学校，但是这种学校根本也谈不上后来那个这个大学这个层面上的一个教育。那么后来是其实在意大利也好，主要是在意大利，那么高卢那一带也有不少。那么慢慢形成了一个教堂，各个不同的教会教堂所办的一些文法学校。这些文法学校提供最初步的人文的培训，比方说他们要学所谓的七艺。包括修辞学呀、逻辑学呀、天文学呀、数学呀这些东西，进行这样的一种最基本的培训，让他们学习语法。因为这个其实开始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为了让牧师这个阶层、这个或者说天主教的这个那些概念可能不是特别一样，就是说让僧侣阶层，他们必须要有一种最基本的训练。大家知道，欧洲中世纪的唯一的受教育的阶层就是僧侣阶层，就是教会里边的这些人员，只有他们是认字的人员，而且这些人还受托来去从事司法的工作。你要到一个法庭去打官司，那个法庭里边的法官、律师都是必须要受到过基本的这样的一种文法呀、逻辑呀、修辞啊这些方面的训练，他们才能够在法庭上能够胜任愉快的对一个案件进行一个裁判。老百姓说的语言， 他们是不屑于去学习的，因为他们都是一种社会的高等阶层、高等级阶层的人。那么后来这些个修辞学校慢慢的演进到了，我觉得是公元11世纪初吧，或者说我们用另外一个术语说叫千禧年。第一个千禧年其实对于欧洲来说其实挺重大的，因为那是耶稣降生以后的第一个千年。这第一个千年的时候，有不少人其实是抱着一种非常不安的，或者说有些人是抱着非常期待的一种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有种种的说法，比方说这一天耶稣基督会降临，会审判，会进行末日的审判。结果就，那最后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千禧年就那么好像就过去了。如果说，上帝要进行末日审判的话，那么人们对于世俗世界就没有多少去改造的热情。你知道，这个有一些宗教，比方说佛教，其实经常对于鼓励人们对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非常悲观的态度，因为人就是个臭皮囊，在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不过就是一个匆匆过客的所经历的旅馆。你的最重要的生命是在这个世界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其实，在欧洲中世纪的1000年之前，其实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种消沉的一种感觉。但是过了1000年以后，你可以看到，进入到11世纪、12世纪的时候，整个的欧洲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人们想，再过1000年。那如果再过1000年再末日审判的话，那我们还要在这个地方生活1000年，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对这个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过分消沉的一种态度，我们需要去改造这个世界。于是，各种各样的更加积极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就涌现出来了，我们就开始说要好好的把这个世俗的世界加以改造，比方说我们以前能够忍受暴君的统治，可能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改造它。这就是1215年为什么会出现了大宪章。大宪章就是一种贵族们来去限制君主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的文件。那么大学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没会出现？这是人们生命态度和对这个世俗世界的进行改造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展现出来的一种，在现实生活中间的一种体现，那么波罗尼亚大学就在这个时候就诞生了。那么可以说，早期的大学都是教会办的学校，管理模式可能有差异。大家都知道，这个波罗尼亚大学这个学校好奇怪，它是一种学生管理大学，它让各个。你们知道有，刚才我说了，从欧洲的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来到这意大利的这个大学来去学习。那么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来的这些学生们，他们就联合起来，自己的本地的同学组成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在我们今天可能就说是同乡会，但是他们当时用那个词，就是后来在欧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就是 nation，几乎英文、法文、德文都差不多，一个构造 nation，每一个不同的地方组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叫 nation，有是高卢的，有是这个日耳曼尼亚的等等，这些个地方的来的人，大家各个 nation 又选出代表，然后形成一种对于大学的管理的一个机构，这些学生们，他们来去决定聘哪位学者做他们的老师，这些学生决定每个老师的工资到底应该怎么开，他们根据老师的知识和老师的教学的表现怎么开，他们可以决定哪个老师，不大称职，然后进行解雇，他们甚至可以决定我们的学校是不是在这儿办，因为当时其实波罗尼亚这样的一个学校，据刚才我提到的波尔曼教授的观点说，他们在 这个大学的14世纪、13世纪、14世纪的时候，这个学校居然就有几万个学生在这儿学习各种不同的专业。几万个学生，你们知道，给欧洲中世纪这样的一个城市带来了太大的一种商业的利益，因为房子的租赁。当时博洛尼亚大学，到现在你们到博洛尼亚大学，你还可以看到博洛尼亚大学的房子非常分散在这个城市的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当时博洛尼亚大学根本没有建立现在我们今天意义上想象的一个整合的校园。比方说到北大，我们都知道在燕园，在清华大学有清华这样的一个校园，或者说在美国，想想哥伦比亚大学有自己的校园，普林斯顿大学有自己的校园。但是，博洛尼亚没有自己的校园，他们都是学生也租房子，老师也租房子，然后大家上课的时候也租地方租。如果要是说特别受欢迎的课，他们干脆就在露天，叫老师在露天讲课，那么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特殊的风格。所以，其实这个博洛尼亚这个城市特别希望这个学校不要轻易搬，但是这个学校经常威胁说我们要搬家。因为那个时候大学搬家特别容易，你们知道，大学没有盖房子，所以大学要走的话，图书馆好像巴黎大学成立了100年，图书馆里边也只有几百本书，图书馆也没多少书，所以大学要搬家，那真是可以说是转身就可以走人，根本不需要担心说怎么办，搬家很困难，所以当时学生们也可以决定这个大学里边怎么，我们这个大学是否继续留在博洛尼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们经常用搬家来威胁城市，要希望城市能够给他们更优惠的待遇。那么后来紧接着就是巴黎大学，大家知道巴黎大学是罗马教廷对巴黎大学的影响非常大。巴黎大学他们开始的时候也想去说用博洛尼亚这种模式来去建立学校，但是罗马教廷认为巴黎大学不应该去研究法学，把法学放得那么重要，应该研究神学和哲学。所以巴黎大学一直以自己的伟大的神学研究的传统和伟大的哲学研究的传统而自豪。法国人说我们也应该有一个研究法律的机构为主的。最后罗马教廷说，那就让蒙彼利埃大学来去侧重罗马法的研究。这是所有的在当时欧洲的大学，所有的大学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僧侣的身份，所有的人都受制于罗马教廷的管理，而不是大家知道这里边说世俗的君主不可以在这个里边去扮演重要的角色，尽管他们也想方设法的跟教会来去争夺对大学的影响或控制。有些时候，大学里边也会分成更加偏向于支持教廷，有些大学可能偏向于支持君主。在发生了两者之间的冲突的时候，经常你可以看到出现了这些个情况。但是呢，我要说，其实正如我们前面金牧师讲的那样。其实欧洲在大学的历史上，它从来就不把自己局限在仅仅是研究，精神的意义上的一个机构，它一定要关注，如何能够把一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既符合基督教的追求这种精神，同时又必须来去推动科学的研究，推动，人类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比方说，还有其他的医学方面的研究，这都是大学要负责去推动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大学其实，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有人专门写过书，就是说，为什么基督教作为一个信仰体系，最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为什么科学跟宗教信仰是不矛盾、不冲突、不？不仅不矛盾、不冲突，而且它是一个推动性的因素，它推动了这样的一个人类的世俗知识的一个深化，人类对于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的研究的深化。这是有经常有人觉得非常好奇，为什么那些物理学家，会是同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这个东西后来我觉得从欧洲大学的历史你去观察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到这种宗教是如何包容了科学的精神，去如何去激励了人们的发现的一种动力。那么这个当然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当然跟我们后来的话题也有密切的关系了。那么第二个方面我想稍微谈一下的我们的这个法律法学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与法律和法学的这样的一种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国家在推动法治的过程中间遭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我在1982年大学毕业学法律，那个我刚才说我们进大学的时候，我们进了一个没有的空洞的专业，一进门扑了个空，满怀热情扑了个空。但是呢，我们毕业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已经有法律了。我们在1980年，比方说我们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同时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场非常著名的审判，就是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进行了一种广受注目的审判，那个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事业的里程碑。因为毛泽东过去要打倒一个人，一脚把他踢翻在地，宣布第八次路线斗争取得胜利就完了。但是哎，到了邓小平时代，我们开始了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审判。也许年龄大一点的朋友都记得那场审判的地点，在那个法庭设置在北京市正义路1号。哦呦，我当时在外地看电视直播啊，听着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哎呀好兴奋啊，正义路1号设置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厅，真正是让人神往不已啊。我们在外地看不到，不能到现场去看，当然我在北京也到不了现场，因为能够进入到现场这都是非常非常严格限制的，严格审查的，而且还要保密，因为在法庭上经常有些当事人说了一些话，说的就是必须保密的话，比方说江青说华国锋搞的就是一场政变，因为华国锋当时说毛主席给他写了6个字啊，叫你办事我放心，所以华国锋接毛泽东的班就是天经地义。后来江青说什么他毛主席写了12个字不是6个字，叫你办事我放心，若有事儿找江青，分明是12个字，结果被华国锋把下边的6个字给剪掉了，只剩下你办事我放心了。这个事儿当然就不能透露出去了。所以那不管怎么说，到了82年的时候，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大家特别想象着说，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唱一首歌，叫《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哎呀，我当时想，再过20年，1982年，2002年，那个时候中国一定会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法治国家，啊，我们都特别满怀的这种期望。但是自己这个在这个领域中间也在不断的推动，比方说一直我就觉得从1995年前后93年95年，我就特别愿意去推动中国的司法改革，推动一个更加公正的司法制度，能够无偏无私的去裁判案件，能够让人们都信服说我们的法院是一个真正是能够彰显正义，能够很好的去分配正义的一个机构，惩罚犯罪，裁断民事纠纷，在各个方面都公正的去处理案件。哎呀，但是02年过去了，然后12年又过去了，现在眼看着22年，又到了，我们这国家的法律好像越来越远了，离我们想象的。就是说公正的司法包括立法方面，前不久我们有一项涉及到一个地方的立法，那个立法简直可以说你们可以看一看这项法律是怎样的一种根本无视 法律法治社会的最基本的准则，做出这样的一种立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确应该反思一下的，回过头去反思一下的，我们在哪些方面可能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一开头可能就没有把法治所必须要法治的社会的建构所具有的某种前提性的要件，我们要想清楚了，我们在追求一个司法公正的目标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去知道司法公正的实现的其他的条件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这个所有这些条件中间，我觉得其实基督教的是不是一个要素，一个因素。这前些年成都的一位也是我的朋友王毅牧师，他其实有一段时间在主张说，我们是否可以树立一种基督教宪政主义，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相当比例的国民能够建立一种对基督教的虔诚的信仰，中国的法治可能是没什么希望，中国的宪政也没什么希望，这是他的很主要的观点。我觉得他皈依之前，他特别热心的去研究法学方面的世俗法学方面的这些东西，研究宪政方面的东西，甚至写许多的电影评论。但是皈依以后，他全心全意的去关注他自己的教会，在成都那个地方做了很多很多了不起的工作。我也非常尊重他，但是也有点惋惜，他就不再分心分一点力量去推动世俗的这些制度的一种建构，他在这方面用心就少了许多。那我想从基督教从法律历史，欧洲的法律历史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说的确基督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宗教。比方说它跟我总觉得跟佛教相比较，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似乎基督教从它产生之初就开始有一种法律的基因，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洋溢着法治精神的一个宗教。为什么这么说呢？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大家知道这种约其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我们说契约性的东西，那就是说你承诺的东西你必须恪守，你向上帝承诺的东西你必须要去遵守自己的这些个诺言。那么圣经里边有许多涉及到法律的内容，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欧洲中世纪也好，在北美十三州的时候早期的殖民地也好，其实经常判决有一些案件就是其实直接引用圣经就可以就判决案件。那么他因为他是对于基督徒的一个立法，里边有许多的规范都是法律的规范。那么更重要的呢是我想他有一种神学的系统，这个神学的系统里边通过救赎，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对于信徒的一种规范性的要求，来去树立了一种法律社会，世俗的法律社会都必须接受的一些准则。我们刚才说了，包括契约，恪守契约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但是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在我看来是以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英国的16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法学家所说的话 Bracton 所说的话特别的具有影响力的话，说上帝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他们经常在欧洲的这样的一种话语中间，经常上帝之后就说是法律，上帝和法律之间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可能就很难去树立一种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神面前，在上帝面前，其实每一个世俗的人都是有罪的。 都要有用你自己的一生去忏悔、去赎罪，这样的一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西方的宪法中间的一个宪法实践中间的一个现象，那就是你很少看得到西方的君主能够树立起自己的一种个人崇拜，说所有的人都去崇拜这个君主。君主固然大家都非常的尊重，但是尊重跟崇拜不一样，因为我们只崇拜上帝，我们不会崇拜任何肉眼凡胎的人。这个在非基督教的文化中间经常会发生。对于这个，我曾经比较过纳粹时代的德国，我发现纳粹时代的德国的纳粹文学也好，纳粹艺术也好，其实很少直接歌颂希特勒。希特勒那么大，好像大家觉得就像斯大林一样，但是其实希特勒还是不像斯大林，因为德国德意志民族这个民族，他们在屠杀犹太人方面其实做的很恶劣的事情。我曾经有一篇文章里边说了一句话，人们真的不能理解这么优秀的一个民族，这么文明的一个民族，这样的一个出过路德、歌德和康德的民族，为什么会这么缺德？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种这样的现象？但是呢，他仍然保持着某些底线吧。比方说，你看他的大家去看，大家愿意瓦格纳的歌剧，大家很喜欢，但是人们不会说搞一个歌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两家和呀，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在德国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在其他的文明中间就会发生，经常发生这样的一种对一个现实的活着的人的一种崇拜，把他当做神来去崇拜，当做偶像来去崇拜，这种现象我想在一个欧洲文明，在一个基督教文明之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大家也知道，基督教在它的整个的文明、整个的发展过程中间，对于世俗法律进行了很多深刻的改造。可以说，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于罗马帝国的法律的批判的基础之上。早期的那些教父也好，其他的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好，神学方面的人物，大家都对于，比方说罗马堕胎呀、比方说这个溺婴啊，比方说这个非人道的许多的法律，包括罗马时代也曾经流行过一个男的跟几个女的在一起生活，也可以叫纳妾吧，但是他们其实就是跟几个人在几个女的在一块生活。基督教就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因为基督教的婚姻观念是非常强烈的，主张一夫一妻制的，绝对不能够接受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这样的一种多配偶制度的这种制度。而且基督教对于婚姻制度的改造已经达到了怎样的一种可以说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他们强调，一男一女的结合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的结合。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爱情基础是不可以接受的，他们特别强烈的主张，妻子跟丈夫之间虽然地位并不平等，但是必须是相互爱，建立在爱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那么在结婚以后，妻子的人格融入到丈夫的人格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人格，但是妻子必须爱自己的，爱丈夫必须爱自己的妻子，结婚之后不能够离婚，虽然这条有点儿，今天看来好像有点儿不是特别合理，但是其实也有漏洞可钻吧。当然，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你想看那个乔叟的《坎德布雷故事集》里边，有个女的钻了好多空子，结了好多次婚，这种情况也可以说，任何人设置的制度总会有一些漏洞，这个不得强制寡妇改嫁，这都是我觉得天主教会中世纪的时候，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法律制度来改造这个现实生活中间的法律。所以，基督教在欧洲的中世纪是这样的，具有一种特别强大的一种批判精神的一种宗教。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影响之下， 许多的法律制度都发生了风貌上的变化。比方说我们后来说国际法中间的战争法，战争法有太多的规则其实是来自于中世纪罗马教廷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法律制度，比方说不得使用具有过分杀伤力的武器，比方说有一种投石器，那个石头过大，罗马教廷说这个法律这个石头太大了，一下砸死好多人，这是不可以的。比方说这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其次特定的时间段不可以进行战争，他们规定说这个节不能够打仗，那个节不能够打仗，然后这个日子不能打仗，他们又叫上帝和平运动、上帝休战运动。这些运动呢，罗马教廷不断地颁布各种各样的日子不可以打仗，结果留给一个好战的封建贵族打仗的时间只剩下最寒冷的冬天那几天和最炎热的夏天那几天，那么战争的就规模、战争的这个发生的频率就大规模的减少。那么在战争中间不得对于和医疗人员、对于妇女儿童不得去战争，不得伤害他们，这都是在对于战争法后世的国际法中间的战争法可以说是发生过很大很大影响的这些东西。这些规范没有长期中世纪的教廷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国际法的实践，后世的许多的国际法中间的规则就会付诸阙如，就会没有办法去发现的。那么还有包括刑法，罗马教廷坚决反对报复性的刑法，你不可以说是一报还一报，所以杀人偿命并不见得是罗马教廷所哎，前一段时间前些年吧，好几年前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学者，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在台湾翻译成中文出版，但是在大陆没有出版，叫《谎言帝国》吧，《谎言帝国》写中国的，写这个当然在中国是很犯忌的，不能出版。当时我跟他聊天，他说好，特别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新教来说，老教的国家更容易废除死刑。这个我知道，在座的我们现场的很多很多的朋友是信奉基督教新教的，不老教的人可能少一些，但是他说在老教国家好像废除死刑容易一些，但是在美国这个国家，你看他的死刑到现在好多的州坚持不废除死刑，这个是刑罚的观念的问题，是教会所一直非常关注的，他们倡导用一种教育性的刑罚、恢复性的刑罚，让一个人受到惩罚的同时也得到了慢慢的恢复，使得他能够重返社会，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教信徒，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然后倡导说刑事诉讼法中间审判一个有罪的人，一个罪犯，最好一个法官能够把自己放到罪犯同样的一个角度去想象，说我也是有罪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有利于你去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犯罪，同时也甚至有利于发现事实的情节，有些有疑问的事实情节到底怎么发生的。因为你要是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上，你好像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哎，你设身处地一想，你就能够想象得到某种事实之所以发生的一些有疑问的一些细节是什么。所以我想基督教对于西方的这套法律传统，他这个自己做了一套 canon law， 我们刚才说这套法律制度非常重要。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深刻地影响到了世俗的法律制度，包括国王所制定的法律，包括封建主所形成的那些封建法律。那么比上面我们所说的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教会，我们常常想象儒家的学说有许多东西其实也是愿意去限制君主权力。各位大家读孟子，孟子讲那些话，你比方说他对于这个汤武革命，当时齐宣王说，那你这个汤武两个人把他们的君主给驱逐了，给杀了，这不是弑君吗？孟子回答的那段话叫，贼人者为之贼，贼义者为之残， 残贼之人为之一夫，一夫就是毒夫民贼的意思，残贼之人为之一夫，闻诸一夫咒语，未闻弑君也。孟子那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君主自己不仁不义，残害自己的人民，那最后这个人就变成了毒夫民贼，而一个毒夫民贼是不可以被称之为君主的，也就是说他就把君主的位置就自己就卸掉了。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把这个人杀掉，把桀或者纣这样的人杀掉，那是正义的事业。那我没有听说过弑君，我只听说过把一个毒夫民贼纣给杀了。孟子讲这个话何其具有一种革命性的一种力量，他坚决主张说不能允许君主变成一个毒夫民贼。但是儒家的思想家他2000年他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有力量去限制君主，有力量去约束君主的权利，使得君主不变成毒夫民贼。结果2000年来300多个皇帝基本上都是毒夫民贼。你因为你没有力量。那这种力量到底在哪儿？我就想一直这些年自己比较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这种在宪法这个领域中间的一种问题，我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欧洲历史上有一个教会，它有组织，它这个组织啊相当的可以说是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罗马教廷教皇下边的有形的像议会立法机构，枢密主教会议，然后呢有财政专门的管理行政机关，有司法机关，那么这是个机构一直延伸到最下边到最底层的教徒。我这本书里边这本翻译的书里边有一个罗马那个中世纪欧洲的这样的一种宗教的那种谱系，其实就是职官制了。职官制我翻译这个职官制特别困难，因为有太多的词汇，我发现包括我们国家研究基督教历史的教会史的人都很少去把那个最非常一个具体的就单位的那些个基层的教徒组织，比这个高一点的那教徒组织他们那些官职名称到底是什么，怎么翻译，特别困难。因为中国好像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儒家去建立这样的一种世俗的政府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组织化的一个存在，而在欧洲的中世纪这些个这样的一个组织化的存在是一个可以说是，你们知道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地主是谁吗？罗马教会。罗马教会是欧洲最大的地主，没有一个认为任何一个国王或者说一个大公能够占有如此广泛的土地，因为当时如果一个信徒立下遗嘱去世了之后，他的留下来的不动产土地十分之一是要交给这个教会的，所以教会就变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主。那么教会拥有自己的强大的一种执行法律的力量，上上下下设置的这样的一种教会法院裁判人世间的许多的纠纷，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婚姻方面的纠纷，婚姻方面纠纷你要想说婚姻发生了争执啊，如果这个是世俗政府不管的，国王不管的，都是交给教会的法院来管。如果你立下了遗嘱死了以后财产继承方面发生了争议，是交给教会法院来管，这个世俗法庭不管。这样的话就您可以看到形成了一种在孟德斯鸠的所谓的三权分立。我们知道三权分立有什么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美国宪法里边明确规定，在三权分立之前其实是在欧洲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两权分立，那就是说宗教的权利或者精神权利和世俗的权利，这两个种权利是分立的而不是合一的。这种分立给欧洲国家的自由的发生，自由这样的一种事情，那个它的发育带来了很重要的一个空间。有许多朋友可能读过顾准的书，顾准先生在文化大革命被抓起来， 然后劳动改造，他自己还在私下里边研究说中国跟西方文明，尤其是跟这个欧洲的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时候，他讲过说，做欧洲中世纪这样的一种教会和世俗的君主之间的两头政治，对老百姓其实可能没什么好处，没有多少好处，但是对于一个追求知识、追求思想的人来说，就太重要了。因为你要是得罪了君主，你可以跑到教堂去，你只要到了教堂，君主的警察绝对不敢跑到教堂去抓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绝对不允许。那么但是你得罪了教会，你还可以跑到君主那儿去寻求庇护，君主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所以这样的一种两权分立，把上帝的归上帝，把凯撒的归凯撒，构成了欧洲宪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认为这个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转到第三个话题，就是近代中国的大学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了。啊，这个我想我们在说这个近代的话题的时候，或者说1840年以后的话题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忘记，在那之前其实也有一些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16世纪的后期，17世纪的整个17世纪在中国活跃的一批非常重要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我们都知道是利玛窦啊，这个庞迪我呀，这个各种各样的，从主要是耶稣会的人，他们的活动其实有好多人的研究，比方说这个是法国的汉学家们写的一本书，叫《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这个是法国的两位几位汉学家吧写的。这个是一位中国的天主教徒，叫你们知道这个叫徐宗泽的人，其实就是当年徐光启的在上海的那个建立教堂，这个在徐汇那个地方，他研究了这个耶稣会们他们在中国写的一些书，哎呀，写的好多好多的书啊，真的了不起。那么还有这个是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哎呀，我知道那个时代，这些远离自己的祖国的人，到在中国游历，在中国传教，在中国被拘禁起来，在北京这个地方，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人写信，我们现在都是微信时代了，Twitter 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真的你不敢想象，这些人一封信都写好几万字，给自己的亲人也好，或者说给这个梵蒂冈写工作报告，哎呀，好几万字的那种书信，非常详细的描述了他们在中国的一些生活的状况。还有这个这本书叫 Mission to China， 就讲利玛窦的，利玛窦和徐光启，都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的，他们都非常好的去叙述了这些个当年的罗马教廷派到中国来的这些传教士他们在中国的知识贡献。坦率说，我们现在许多的数学名词，许多的天文学的名词，物理学的名词，黄历历法方面的名词，都来自于这些个早期的来中国传教的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们后来的一种吸收西方知识的一个基础。那么接下来我想就到了19世纪是一个传教士的大规模到来的一个时代，1830年代开始就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多的是这个很多是从新教的国家来的，从英国，说最早的那个马里逊在澳门办学校的那位英国传教士，那么接下来是 美国也有很多很多的人来。那么在这个传教士到了中国，这些传教士到中国来，其实就特别注重。我觉得信仰有时候，他们也发现信仰应该从娃娃抓起。也就是说，如果是说你办个小学校，把那些个孤儿，或者被遗弃的那些孩子，把他们从小就开始在教堂里边接受教育，然后让他们，哎，从小就感受到上帝的光芒，就能感受到西方式的这种知识观念，它是一种更加文明的观念，在许多传教士看来，那么就会很不一样。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学校。大家知道，按照顾长生，我不知道大家有许多朋友可能都知道顾长生这个人，他写过一本专门的书叫《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他是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他也是一个，他是一个美国的有一个特殊的教派，叫安息日什么什么什么教派吗？因为他们把安息日规定在礼拜六。不是礼拜天，所以坚定的相信礼拜六是应该是安息日，而不是星期日。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独特的教派。他从小就在上海那个地方就接受了这种宗教的这个皈依了这个教，这个基督教新教。然后他就一辈子后来就研究，传教士在中国的这个种种作为。他的书里边，他的最近有一本回忆录，有一位信徒朋友传给我说："哎呀，顾长生先生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根本出版不了。"然后就传了一本这个电子版给我。我一看，好家伙，当时中国在各个地方，就是1950年左右的统计，在各个地方中学有400所以上的教会办的中学，小学有1700多所初级学校，他们叫初级学校。这些个教育其实都是说为了让从娃娃抓起，信上帝要从娃娃抓起，不能太像我这个年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来得及来不及。但是前不久刚刚故去的王康先生，他临都算都进入弥留之际了，就皈依上帝了。我觉得也稍晚了点啊，对，我希望我能够稍微将来稍微早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我想19世纪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对于传教士办大学这个事儿贡献很大的，作用发挥的影响很大的，就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大家知道这两个条约其实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前一段时间我跟高全喜教授还有一个争论，关于中国什么时候就是已经变得不可能再去走回老路，他认为是到了这个戊戌变，到那个甲午战争，我认为是1860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1860年，条约规定使节，西方国家的使节可以到我们的，在我们的首都，驻节于首都，之内。这个大清当时这个政府坚决不可以接受，你怎么可以到我首都来？这个是不可以。但是那个之后就，使节常驻首，而且贸易的权利得到了很大的扩张，然后呢，更多的口岸被开放。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都特别明确的规定了传教的权利，传教的权利。当然，你们知道传教士随后就跟着到来，而且每当发生了纠纷的时候，有时候经常西方的使节通过甚至不惜动用军队来去，军事力量来去维护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也给后世的宗教在中国的这个影响带来了某种负面的一个长久的影响。这一点，我想我们也都知道。那么1860年之后，美国的传教士来的越来越多。当时美国有很多的不同的教派、长老会、浸信会， Methodist， 叫美伊美，不是叫美伊美，对，对不起，我这方面稍微有点记不是特别清楚。那么好多好多的教会组织都派出了自己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比方说在我的家乡山东的烟台，现在属于烟台的蓬莱，当时叫登州，登州属于开埠的一个地方。然后登州那个地方就去了好多的美国传教士和英国传教士，英国的传教士数量少于美国，美国的长老会这个传教士有几个人物在中国做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有一个叫迪考文。这个人物，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是一个在山东传教时间很长，就是45年在山东传教，而且每一个人知道，现在大家都在使用和合本吧，和合本圣经的很长时间的翻译委员会的主席就是这个迪考文，他叫Kevin Mattier。Kevin Mattier，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取个叫迪考文，迪可能是考文是 Kevin， Kevin Mattier， 他应该叫马考文，不能叫迪考文。西方人这个取名也是有点不是特别容易理解。那么迪考文到中国来，他很快就办了一个，他夫妇俩都热心办学。他们一块的传教士不仅办这种正常人的学校，也办了聋哑人学校。中国华夏大地上第一个聋哑人学校是办在山东的登州，后来迁到烟台的。那么他们办了一个学校叫登州 Boys High School， Boys 男孩，男孩的学校，就是登州，他们开头取名叫反正后来就叫登州文会馆。文是文化的文，会是会议的会，开头叫登州蒙养学堂，蒙养启蒙和养育，蒙养学堂，那么后来就变成了登州文会馆。那么他后来就觉得不能够仅仅在高中层面上、中学层面上办学，后来就一下子把这个学校慢慢的就提升成为一个大学。到了1882年，你想很早，北京大学是1898年，他们是1882年的时候，美国北长老会的总会批准他们为一个登州文会馆，成为一个可以招研究生的大学。各位，这中国的大学的起源是起源于这儿，这个说1982年可以说是中国大学最早的大学的起源。后来紧接着在上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叫圣约翰大学，也是中国的大学，很早期的大学。接着是像北洋大学这种学校1895年成立的，这就算是国立大学中间最早的大学。那么美国人来中国，你们知道在中国1949年之前，中国的所有的大学中间有14所教会大学，14所，大概都是新教的大学。像法国人办的大学都没有统计在内，但是很少了。就像北京的辅仁大学是法国人办的大学，辅仁大学长期的聘任的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元先生，陈元是一个新教徒，结果他被聘成一个天主教大学的校长，这也是很开放的，表明天主教非常开放的胸怀。美国人为什么热衷于办大学？大学基本上都是美国人办的，比方说燕京大学，比方说东吴大学，比方说岭南大学，比方说湘雅医科大学，比方说华西协和大学，比方说金陵大学，全都是美国人办的这些学校。还有山东的齐鲁大学，就是可能跟登州文会馆，登州文化馆后来慢慢的变成了齐鲁大学了，全部都是美国人办的。那为什么美国人老办大学？特别的，我自己分析，其中一个原因呢， 是中小学都被英国人霸完了。英国人特别注重的是中小学啊，中小学特别重要。然后美国人就觉得，哎，我们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来，可能应该在他们的城市之上再办大学。另外呢，再就是说教会整个的传教组织，他们还是有一些整体性的考量。也就是说，大小学中学办了一段时间以后，那这些个中学生毕业以后，他们仍然可以到教会去读书的话，这是需要在大学这样的布局。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另外再就是传教士的层次，我这一点是特别感叹的是，我发现基督教的传教士其实从最早的像耶稣会的这些利玛窦这些人，一直传承到后来的新教的这些传教士，他们跟中国的和尚不一样。中国的佛教其实也传教，他们都是和尚传教，但是中国的和尚都是些什么人？后来我发现和尚啊，基本上是家里边没吃的不行了，四个孩子总要有两个去当和尚吧，就送到庙里边去当和尚，都是很贫苦的，很缺少教育的人去当和尚。你说这些人，我就觉得中国的佛教发展有时候特别有问题的就在于说这些僧侣阶层啊，他们不是说他们纯粹是出于信仰，他们是为了有口饭吃。所以现在少林寺的 CEO 啊，这个整天的就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不是偶然的。而基督教的这个传教士，比方说你分析一下子19世纪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你看看他们的学历背景，从那个 Peter Parker 在广州传教的那个，就是他们应该叫 Medical Missionary， 就是医学传教士，到斯图雷登这样的人，到你们知道创办的这个时代周刊、幸福周刊，还有这个 Life 生活周刊，美国的几个大的刊物的那个创办人，他叫亨利·鲁斯。到现在美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基金会叫亨利·鲁斯基金会，经常致力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这个亨利·鲁斯其实就是出生在山东的美国人，出生在蓬莱的美国人。他爸爸叫陆克义，陆克义其实也他爸爸也叫 Henry Luce， 这个亨利·鲁斯。后来他爸爸在登州文化馆做老师，同时传教士，后来就到了燕京大学，成为燕京大学的副校长，跟斯图雷登在一块儿。斯图雷登特别依赖于亨利·鲁斯他爸。亨利·鲁斯从出生在登州，然后在登州在烟台那个地方生活到十几岁，12岁、13岁，然后被送回自己的祖国美国，然后去接受大学教育啊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就耶鲁大学毕业，成了报业大王。你们知道为什么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是因为这个老板啊，天天就在想着中国，天天就在想着自己出生地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他们来的人啊，往往就是几代都会跟中国建立一种没办法割舍的一种情感。那么这些传教士啊，他们在国内基本上接受了神学博士，以及另外一个往往是说对他们的教育，对他们开展传教事业很有好处。比方说有人同时是医学博士，有些人同时可能是这个拿一个教育学方面的博士，他们会这个使得他们传教的事业会更加容易。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个他们的这种教育层次，我觉得让他们去办小学办中学，其实稍微有一点知识上有点差距，有点落差，有点大，有点像是叫那个这个意大利国家主教练叫什么来着，然后来去带中国足球队，这是最后大家都说这是大学教授给幼儿园的孩子上课，完全搭不上的这种感觉。那么我想当时成群结队的这么多的优秀的人才到了中国来，他们在美国都受到了最高层次的一种学术的训练，所以他们办大学似乎也是特别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个人的猜测了。 所以这些个一大批的雨后春笋般的这种教育的机构不断的涌现，包括北京协和，当然也是这种，其实也是兼有，包括湘雅医学院，都是既先是从一个医院开始，后来拓展为，医科大学这样的一个建构的方式。那么，所以，我作为一个迄今为止自己从研究生毕业一直生活在大学里边的一个人来说的话，每每的回味起回顾中国的大学教育的历史，回顾一下的这本书是叫《China's Crescent Colleges》，这个是每每回顾起自己的这行、自己的这个职业，我所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独特的空间。比方说，我天天生活在燕园，你们知道，这就是燕京大学的校园叫燕园。现在北大的人特别害怕，如果燕京大学有一天恢复了怎么办？那北大岂不是要赶出去了吗？那这个就会发生争议。我的建议是，燕京大学如果将来恢复的话，可以考虑把中南海给他们。因为那个地方办个大学，我觉得不错，而且因为北大现在搞得太大，而且有许多的后来的建筑都是北大建的，不是燕京大学原来的，因为原来的校址不大的。但是如果在中南，其实中央机构啊，应该迁到丰台那边，比方新发地那一带，这个我觉得建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中央办公楼，比较透明一些，比较现代一些。我总觉得现在的领导人，即便思想再先进，只要住到中南海，一天到晚在紫光阁，什么都是从前皇帝住的地方，瀛台啊，什么东西，时间久了就那种房子都散发着弥漫着一种那种专制的那种气息，所以他自觉不自觉的，慢慢就会自己认为自己就是个皇帝。所以我想，如果是说将来可能的话，燕京大学搬到里边去，然后呢，就会成为一个，燕京大学那个力量是上帝的力量，能够足以战胜那个皇帝的那个淫威。所以我将来，你们要有朋友有机会建议的话，提出一个建议，我们今后就这么处理啊。可以说中国的大学的典范在可以说民国之前吧，最好的大学，国立大学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当然也是非常不错的，在蔡元培校长啊、蒋梦麟校长、胡适校长治下，可以说有非常良好的风范，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清华大学也是很不错的学校，但是私立大学当然也有不错的了。私立大学，其实，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学校都还不错。那复旦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后来复旦是通过改造，1952年的改造获利最大的学校叫复旦大学。那么特别了不起的学校其实就是教会大学。中国的传统的不49年之前的大学形成了一种，国立、私立、教会的三足鼎立。我告诉大家，其实到了1920年的时候，全国的统计，1920年，请注意，全国的国立大学有五所国立大学，全国的私立大学有7所，但是全国的教会大学有14所，所以国立和私立加起来还不如教会办的大学多。那这个在中国的大学发展史上，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教会大学在引领着中国整个的1949年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可以说引领着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潮流，引领着教育模式的一种树立，引领着教育的方法呀，教育的这种思想，这方面都可以说是教会大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每每想到燕京大学这样的学校，动物大学。燕京大学，斯图雷登先生创办的这所大学，其实是前面有几个新教在北京在中国办的学校合并而成的这样的一所大学。燕京大学，想想燕京大学的神学院，燕京大学的神学院在49年之前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神学院，他们不断的 在中国培育基督教方面的人才，培育人们对基督教前进的信仰，正确的信仰，然后呢不断的让这些个宗教的这些个东西，这些个学说啊什么东西能够被中国的跟中国的本土的这样的一种能够包容，能够被包容。那么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当时是远东最好的新闻系，新闻专业培养新闻机构，培养人才的机构。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是整个的亚洲最好的社会学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燕京大学还特别作为一个教会大学，它是如此的推动对中国古典知识的研究。燕京大学的历史方面，燕京大学的大家知道 Index 一本书后边有一个我们叫索引，那么燕京大学积极的推动对中国古老的典籍方面来去编辑索引。当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他们也都是像红叶，这个红叶他的字叫威廉，在也就是他名字其实是从一个先取了个英文教名叫 William， 后来就变成红威廉，他字威廉，汉字两个字威廉。红叶先生和聂崇奇先生这些个伟大的中国学者，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不断的去推动这样的一个引德的编撰。引德这个词多好，翻译的真好。Index 的引德，一引就德，叫引德，这就是因和义都结合的非常好。那么引德编撰方面，可以说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所有的中国的最重要的那些典籍后边都有了引德。我们将来再找一句话，哎，我们一下子就很容易的就能够找到这句话在哪儿。中国古人这个书啊就不讲究。我们到现在出版的中国人出版的学术书基本上没有附引德的，没有附索引的。你要找中国古代倒还好说一点，大概科举考试需要背诵的篇幅大概是40万字，你把40万字大概能背下来，基本上那一问你说这句话从哪儿来的，而一下就找出来了。但是其实要全部背下来也不简单，不容易。但现在这个知识爆炸时代，你更不得了。但是聂崇奇、红叶先生用了那么大的心力去编撰中国古典的引德，这个贡献，这是一个基督教大学所做的一个事业。所以他们并不是说我们只是说研究神学，我们不做别的，这个是特别了不起的。而东吴大学，你们知道，这是1900年。这个美国传教士所创办的，在苏州办的大学，现在苏州大学那个校园就是东吴大学，这也是鹊巢鸠占，东吴大学就在那儿办大学。到了1915年的时候，有一位在东吴大学的教政治哲学的美国律师，叫 Charles Rankin， 他就觉得必须办一个法学院。于是1915年就办成了东吴大学的法学院，办在了上海。他认为在上海的那个地方有许多外国的法律人才工作在上海，包括担任领事的，那么他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来给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讲课。这个东吴大学的法学院当时被称赞成为一个远东唯一的一个叫 law school。 我们知道 law school 这个说法其实是美国大学的说法，欧洲大学都不叫 law school， 只有美国叫 law school。 他们说这是唯一的一个在美国之外的远东地方的 law school， 因为这个学校的确是变成了一种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人才，要求一个人学法律之前先要学其他的专业再去学法律，这是美国的一个很特殊的教育模式。而且他们学哪个国家的法律用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比方说学法国的法律用法国教科书，学英国的法律用英国教科书。我的有一位前辈同行叫潘汉典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翻译马基雅夫里的君主论的那个译者。你们看看他的那个翻译叫什么，他的版权页上写的是本书依据意大利文原版译出，并参考英文版、法文版、 德文版，日文版，校对，结果译者就是一个人，他一个人懂这么多的文字，至少是五国文字，这是怎么出来的？怎么说？这就完全是教会学校。他的中学就是在广州的培正，广州的培正也是一个教会学校，那是中国教徒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那么后来大学就在东吴大学。当年东京审判的时候，所有的审判人员参加审判，中国是战胜国，要派法官，要派检察官，要这个去参与审判，但是要求必须是法律和英文都特别的精湛，你才能够成为这个法庭的工作人员。中国派出的人员基本上都是东吴的毕业生，因为只有东吴才能培养这样的一种胜任愉快的一个法律专业人才。所以我们想得到这些个他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那些传教士们所做的这种艰苦的努力，可以说是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给这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打开了一片天地，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至今回顾起来都觉得我们应该感恩，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所做的贡献。可惜我们感恩也找不到地方，因为他们的坟墓基本上都被平掉了，都给毁掉了。在我的家乡烟台市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山叫玉皇顶，玉皇顶那个地方本来有一片传教士的墓地，叫西桥墓地，西桥公墓。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迪考文，我们办了玉皇顶医院的那个创办人叫郭显德，他的英文名字叫 Hunter， 郭显德。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的墓，在1950年跟朝鲜战争一开始，全部被挫骨扬灰，墓碑都给砸了。哎呀，我后来我去，在一个下小雪的天气里边，我跑到那个墓地，还看到那种残碑，看得到，哎呀，真是让人觉得特别痛心呢。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们毁掉？好在，哎呀，墓碑毁掉就毁掉吧，墓地毁掉就毁掉。但是迪考文先生曾经说过的话，让我边走在那片地方边非常的感动。他说，等到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的时候，我就会复活，我就会复活。我特别期盼着他能够复活。我最后我就最简要的说几句这个总结性的话吧，到底这个贡献进行一个总结吧。第一个方面的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创办大学，以及传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伟大的贡献，其实恰好是在许多人忽略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中国语言的改变，对中国语言的改变。我们都知道，因为1919年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中间有白话文运动，很多人觉得白话文运动就是胡适先生开创的。就是当年，哎呀，这批人真的是得风气之先，然后就推动了这个白话运动。的确，胡适先生特别了不起的是，他在中国的精英阶层方面去推动他们，必须比方说写文章不要用典故，不要追求对仗，不要去做无病呻吟，这些东西很重要，他总结出来。但是其实中国最重要的白话文运动恰好是圣经在中国的传播，圣经的汉译。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地方的方言文本，在和合本出现之前，和合本的出版也是1919年正式的推出来。这个和合本的圣经用一种非常典雅的语言，让普罗大众都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了上帝的声音，表达了宗教的真理。但是同时它真的是特别的改变了中国的一般人他们的语言态度。过去的人总是觉得没有点四六句，没有点骈俪文，没有点用典就不好。但是读了圣经以后，你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你就觉得这个文本其实是特别了不起的。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这些这个圣经那和合本的编辑翻译委员会迪考文先生。我读着读着都有时候能够读到好像有点胶东方言的感觉，可能也受到我们山东方言的影响吧。但是还是我当然对我来说更亲切一些。其实呢，我插一句话，就是其实还有一个文本 就是土耳其文的文本也完成了 与中国，其实是在哪儿完成？在新疆的喀什，在喀什那个地方啊，属于瑞典传教团的领地。瑞典传教团当时欧洲整个的传教就分配说，你们就负责喀什新疆的基督教的传播。哎呀，这个任务啊，真的是用那个谁小汤哥演的一个电影叫什么 Mission Impossible 啊，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哈、啊。在一个伊斯兰教那么强大的地方去传播基督教，瑞典传教团从1890几年1892年1893年就到那儿去传教，一直到1920年代末的时候，你们知道没说服几个人接受基督教，有的就是临死前说好我不信了啊，然后就算一个了，就算是他们成功的一个，这个太艰难了。有一个传教，有个瑞典传教老太太在库车那个地方，一个人生活了40年在那个地方，一个人在那儿传教，哎呀，最后到40年以后也没有什么成果，最后就只好说，我回国吧。后来走到莫斯科，死在莫斯科，这种特别特别的想想也很凄凉。但是瑞典传教团在新疆那个地方，在喀什的地方取得了一个成绩，就是在那个地方把圣经翻译成维吾尔语。你们知道维吾尔语跟土耳其语其实是一个语言，只不过维吾尔语更纯洁一点而已。结果就他们在那儿完成了这个重大的任务，主体工程是在那儿完成的。后来在1950年在开罗出版了土耳其文的新旧约全书，这是也是在中国的传教士所做出来的贡献。我顺便插这一句，我想这个很重要，语言方面的解放让我们今天，大家想想，我们如果今天还是稍微有点层次的人讲话都是文言文，那你真的是没办法去进行，甚至民主事业也没有办法开展。所以我认为这个圣经这么伟大的经典，用了一种非常平实的雅致的一种白话文来去翻译，这个对中国的语言的发展，现在可能我觉得还没有看到它的全部意义，将来肯定会有更伟大的意义的这个发生吧。另外再就是说，传教士在中国的这个创立大学，真正是塑造了中国现代的知识的谱系。我们前面讲过知识分工的问题，大学这个存在标志着一种特别的知识谱分工，知识的分工。我觉得这种知识谱系的树立，给我们可以说对我们国家的今后的一种学术的发展也好，人们对基本的一种知识的一种理解也好，都是一个特别大的贡献。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是我觉得传教士到了中国来发生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贡献，是把中国的文化向外传播。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理解的传教士的任务就是把基督教把福音传播给中国人不一样，他们不仅做了前面的工作，而且后面的工作做的也是乐此不疲。有许多人简直可以说做的贡献太大了。比方说第一个论语的德文版的全译本是在青岛的德国传教士，他的名字叫魏礼贤，的 Richard William， 那个要是用英文的读法的话，他在德国在那儿一边传教一边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典籍的全，哎呀，德文翻译的特别的典雅，到现在人们还认为是最权威的德文译本的这个论语，孔子的著作是魏礼贤的译本，啊，这样的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所以，像这个美国的伟大的传教士也叫魏三位，叫在 Samuel Williams， 他在这个叫《中国总论》，这是他的著作。你们也知道他是回国以后成为耶鲁大学的第一个汉学教授，叫 Samuel William， 他也是打开日本国门那个美国的船队叫佩里准将，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黑船，美国的军舰里边 其实带了一个人物作为翻译，官方翻译就是魏三桂从广州带到日本去。那魏三桂说：“我日语都忘了，都不会。”后来佩里说：“我反正找不到别人更比你更强的，你就跟我走吧。”后来发现，哎，跟日本之间的交流很好的一点是，可以两个人写中文，叫笔谈，笔谈。然后魏三桂的中文也非常好，所以他有时候说点日语，有时候就写中文了，所以也可以胜任愉快。所以魏三桂这个人也是日本人很感激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打开了日本国门的人。哦，对了，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美国的海军准将佩里，这个是黑船事件的。我经常喜欢到日本去买一点这种小玩意儿，日本人到现在特别感恩这个打开他们国门的人，我们这个国家到处也看不到帮助我们开放的人到底是哪些人了我觉得这个知识的这种反向的传播，特别了不起。我觉得激发了很多人的一种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想象，或者说一种理解。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强烈的相信，中国文明并不是一种很低层次的文明，是很了不起的文明。但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某些难度，就是说，你要是你比方说现在在美国，黑人那些个非裔美国人，他们信仰基督教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基督教。但是要让一个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因为他这个文化底蕴太厚了，太厉害了，所以他要接受另外一种全心悦诚服的接受基督教，他要需要克服的文化的障碍或者宗教性的障碍就要更多一些，所以我相信这种文化的反向传播也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于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困难的一种理解。总而言之呢，我想。这个今天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话题。我是想，中国的大学现在之所以出现了太多的问题，包括最近高考制度冒名顶替这种事儿出现，我觉得可能是跟中国的大学体制在1949年之后走向了过分单一制的一个体制，缺少一种，比方说教会大学。能够给中国大学带来的另外一种模式的一种竞争，然后教会大学的一种范例，能够让中国的其他的大学，包括国立的、省立的，或者要如果有的话，私立的，但那个吉利大学就没办成，那么都能够知道哦，有这样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的一种办学，然后就大家就互相进行人才的竞争。我想我们需要，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是需要一种完全的不同类型的学校来跟我们的改变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完全国家垄断的单一模式的大学。与此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期盼说，真正的教育能够走向自由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国民能够去认真的研究基督教，能够理解基督教，哪怕你不做一个信徒，但是你能够理解基督教到底是怎样的，不要盲目的一到圣诞节就说不允许过洋节，然后打个横幅上街了。我觉得这个太愚昧了，太愚昧了。哪里基督教圣诞节不是洋节？圣诞节是一切所有的信仰基督教的人的共同的节日，它怎么是一个洋节？我觉得这个特别奇怪。所以我想我们能够让人们不那么变得那么愚昧，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在教育的领域中间做更多的努力。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1949年之前，中国的那些传教士所做的这些艰苦的努力，所留下来的这些宝贵的遗产，都是我们应该今天仍然不能忘怀的，并且同时应该认真的去领悟和学习的。所以，感谢我们的。这个我们这几年的组织，我觉得名称也特别的美啊，培植大地的希望，我讲我们努力的去培植希望，我自己也愿意去努力的去尽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感谢各位，感谢大家，我就讲到这儿，谢谢。 谢谢贺老师，谢谢贺老师， 我好像大家跟我一样啊，久久就不能从那知识海洋里面可能跳出来，是吧？老师，用他具有风趣幽默啊这样的语言，跟我们把我们带到知识的海洋里面，真的是不能还是在回味着那里面啊。大家可能感觉到我刚掐了一下时间，差两分钟不到两个小时，大家可能感觉都没感觉。 讲多了 。哎呀，这是为什么？就是哎呀，何老师讲的太好了，太好了。他从三个方面讲了这个啊，包括从西方的教育跟西方教会的关系啊，以及西方法律的梳理，对梳理以及西方大学、西方的信仰，特别是对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大学以及中国跟中国的教会的关系。并且提出了他这样的有一个愿望，这样的一个展望啊，看看希望将来以后我们教会的大学，我们自己建立我们自己教会的大学。好，特别谢谢啊，谢谢何老师。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请到了一说别的，我们说一说对我们有基督信仰的人来说，石门坎，大家看到啊，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我们的陈浩武先生。他也到了我们当中。今天我们对他让请他对何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讲座一个回应，别说点评了，点评不好，做一个回应啊。当然说他们是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也是好朋友的人，也是说好，我们有请那个陈浩武先生。谢谢。在吗？ 显示是上来了。 确认了吗？是他吗？这个。 你说要不？要不先 说。那个，我们今天真的是，这尽管两个小时。我们感觉真的做的是冰山的一角啊，冰山一角。今天我们这是一个开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始。我们希望将来我们再有机会还有请到何老师，我们一起给我们再一起来分享，深入的来分享。那个陈浩武老师在吗？他可能就大家都知道，他们都特别忙，稍后我们稍微等。 那这样我觉得可以，大家先可以提问吧，如果有问题的话，我想提，可以提问，我们先讨论，然后过一会儿陈老师回来，在他叫他讲。 对对对，好，那个我们这样子，我们提问的有自由的和那个自由的提问和回应，大家可以举手啊，可以举手，或者是你把你的问题留在聊天室里面啊，我们的通工帮着我们一块儿。说一下啊，举手，你要把视频打开啊，举手一定要把视频打开啊，把视频打开了你再举手啊，谢谢， 对不起各位老师，我不知道一定要把视频打开，我在家里我穿的比较随便，希望大家原谅，希望主也宽恕我啊，贺老师你好，我来自马来西亚，我是马来西亚中学语文老师，我2009年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不过我对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以前看书是不是有种什么误会啊，有一本是讲西方文学的书，它是讲呢文艺复兴之前有人受基督教影响，认为人有原罪，我们的亚当夏娃偷吃的禁果有原罪，所以那个时候有些人呢是自虐的，拼命折磨自己的身体，弄得不成样啊。幸亏文艺复兴来了，说啊，但丁说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作品啊，所以我们人都很美的。没有，那我不清楚这有什么误会。还有就是，以往高旭东先生跟刘晓峰老师两个打比战的时候，当时引用到。那个马太福音的讲法，有一句好像很恐怖，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是叫地上动刀兵。 我要你跟你的太太呀、老婆、孩子跟你父母全决裂了，你才能当我的门徒。就好像一种，我们有时会有一种想法，好像说这个基督教好像很可怕，他为了让你信上帝，你必须跟家里人呢，划清界限，决裂，好像是一个邪教那样的。所以我是想，因为我想，既然讲到要理解吧，我们怕有误会，所以想请贺老师呢，谈谈这方面的情况，谢谢。 好，多谢您的问题。我要坦率地说，第二个问题我讲不好，但是我们在场的有好多，像尹先生这些人，他们肯定会有很深的理解，要真的是，我因为我不是一个信徒，更不是一个牧者，所以这样的一种教理上的问题，可能您需要找这个，最好是找牧师来去解释。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跟我讲座中间，也说过的一个观念有关系，就是的确在，欧洲的中世纪时代，曾经出现过一些个苦修的行为、苦修的运动，包括修道院的这种运动。法国当时到现在在巴黎，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地方叫克吕尼修道院。那克吕尼修道院就是倡导一种极其残，就是近乎于在我们看来的。 讲这段话，我就可以不管。 可以听得见吗？就是过分残酷的，近乎于存天理灭人欲式的一种苦修的方式。人的一切的欲望都认为是有罪的，都是不好的，而去只有把自己变得非常的艰难困苦，才能够真正的让理解上帝、理解神的意志，和圣经的学说。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是在今天回过头看来，的确是一种稍微其实有点走上了一条不大正确的道路吧，在我看来。所以后来我相信十一世纪开始，好多的事情都缓和了这种运动的一种残忍程度。一个是教会本身的某些个腐败，罗马教廷的这种腐败慢慢的被更多的人所感受到。那么好像很好的名义上面做的有些事情，你可以发现背后有一些动机是一种非常官僚化的腐败的动机所造成的。另外再就是您提到的文艺复兴，这个人们好像就觉得其实就是您说的那种人的美好的人，你比方说人体，你可以看到欧洲的艺术发展的历史，你就会看到其实在中世纪的早期的中世纪的东西都是神的题材，但是后来慢慢的人的题材增多，一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基本上的人们都在讴歌人本身。这个时候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过分的倡导禁欲式的那种苦修式的宗教学说的一种反动，所以我也相信这个东西可能是一种更健全的吧。好在现在我想我们那么多的基督徒朋友都可以见证说现在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好像在个别的地方，是不是东南亚，您所生活的东南亚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其实比较倡导苦修，比方扛着十字架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请原谅。好，我就回答第一个问题吧。第二个问题我回答不了，罗马人书。但罗马人书其实是对于法律职业来说，法律专业的人来说，这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因为里边讲到了服从统治者的必要和服从统治者的限度，这个我认为也是值得我们好好读的吧。谢谢您。 好，谢谢你的提问啊，回头那个神学方面的，我们下来讨论神学方面的问题啊。谢谢贺老师。听众有一个提问说，那个贺老师，中文的知识转播能力与英文等其他语言的知识的转播能力，他说有什么区别？ 对不起，再重复一下，我一下没听清楚，我在看问题了。 是中文的知识的转播能力与英文等其他语言的知识的转播能力，在这上面这里有什么区别？传播能力 。 错了啊， 特别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当然我相信今天很多很多人基本上都是用这个使用中文，并且用中文思考，母语思考的人，我们似乎就是海德格尔的话说是生活在语言的世界里边，其实我们不大容易去能够超越自己的母语来去娴熟的进行转换。传播能力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中文和比方说和100年前200年前的中文其实差异已经很大很大了。尤其是白话文运动以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说，当你说到传播的时候，其实在什么样的一种语境下说传播。比方说书信是一种传播，我们互相写信，你看到的是书面的，我写的是书面的，这是一种传播。然后呢阅读也是一种传播，你作为一个接受者去读一本书，现场听讲，像今天我们是一种传播。那么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的传统的语言高雅语言是不利于在口头传播的，口耳相传这种传播法。古希腊的人就讲说，这个比方说城邦民主啊，雅典那个民主其实是像有个著名政治家波里克利，就是喜欢演讲。大家看有一本叫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你会发现修昔底德这本书里边记载了太多的雅典人在一种大庭广众之下的演讲，他们真是开会演讲，出发军队出发之前演讲，打仗之前演讲，打仗之后埋葬死者的时候也演讲，都是要靠演讲来去让所有的人能够理解。比方说我们为什么要跟这个对方打这仗，我们的雅典是为什么是很伟大的，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由口头语言来加以表达。那口头语言表达呢，中国的古典语言，比方说你用，如果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古文观止那些里边的那些语言进行表达的话，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下边人会听不懂，即便下边的人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其实也很难听得懂。这个因为大量的那个高度浓缩高度简约，凭同时讲就用典，你用的典故你听不懂也不行，所以用典啊，对仗啊，这个比方说我背一段中国古代的法官的判决书，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能多少人能够听得懂，叫官居用好求之事，周礼重嫁娶之仪，男欢女悦原属横情，夫唱夫随四称良偶，千万顷玉扇雕龙才雄一马，冯婉姑引弓柳絮，素号真神，粗则情传，素简贫来问字之书，记则梦隐巫山静坐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宾坐东床之快婿，方为晴天不老琴瑟欢谐。你们可能听不懂我到底在说什么，但是如果是说要说大庭广众之下进行表达进行交流，我说的什么你都听不懂怎么办？所以中国古代2000年发育不出来民主制度，跟我们这样的一种高雅语言是一种跟日常口头语言相隔绝的语言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我要回答的，说我们看怎么叫传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和本圣经特别了不起，胡适先生特别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把我们从这样的一种语言中间解放出来了。我们今天不至于说我今天用这样的语言去给大家表达，你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太低档次了，这个高度不够。这是我要回答的，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好，谢谢。那个下面我们请那个青年政治学院的教授那个王东城老师。 王老师。 今天一个会。王老师。王老师。 王老师网有点差。 对，现在他在北京。 是不是他影响我这边都卡了。 可以了吗？中心的。 我现在看到这个窗帘边上好像这个镜头有点歪哈。 上来了。 那这样我看还有谁？这个红在举手啊，红在举手，红红姊妹可以说话了。 贺老师你好。 你好。 刚才听你的演讲挺好啊，真是没有收获。以前也读过你很多文章了。我是想问这个问题，就刚才嘟嘟谈到这个，就是民国以后，就是基督教进入中国，其实前一段也是有很长时间了。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呢，算是比较顺利的那样，那个教会学校啊，各方面呢、传教啊，这方面已经是比较普及，因为相对那个时候的环境比较自由。但是呢，四九以后的变化，我们大家都知道了，1949年以后。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关于，就是说，如果讲西方文明的起源的话，那一定他们一定是和那个基督教是有关系的。但是到了我们这种就是没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那么社会的要改变，我了解呢，就是我们那个你们这个中国就近代史以后，就已经一直有这个所谓文化决定论和这个争论，到现在好像最近这几年也是有点厉害起来。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中国人要改变，先要确立信仰才能改变。但是这个49年的这个变化，这个事实好像又，我又觉得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就是说49年的变化，其实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变化，基督教在中国是可以比较顺利的那样传播的。不知道贺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哦，我觉得你的问题倒是隐含着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观念变化了，那么制度就能够走向一种更加合理，但是呢49年以前好像观念其实比较自由比较开放，但是又发生了49年这样的一个大变故，这个变故其实是把制度走向了一种不合理的方向，所以今天这个问题有点很令人纠结的一种感觉。我想其实您知道我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意见，其实是49年不是突如其来的。在其实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显然变得非常越来越严厉。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也多多少少伴随着很多的民族主义的对外排外主义的倾向，其实很浓厚的。当时比方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在抗战就开始，一直到抗战之后都持续下，叫教会学校的国本土化，教会大学不可以让外国人做校长，然后必须要有本国的人做校长。这个就是在燕京大学、在齐鲁大学都有这个问题，都后来都纷纷的、慢慢的开始改变。而且教会大学由于他们特别强调学校的自由，所以这个时候教会学校里边的学生有时候他们对于基督教的本身的反抗，有时候变得非常的明显。有一些人就带头就说我们不要上那个神学方面的著作，那些课程。不愿意去修神学，这个时候好像国内的有许多的民族主义的人又支持他们，后来就变成了说教会必须要变成私立大学而不是教会大学，逐渐的政府开始越来越多的去控制大学，所以到了1946年、47年，你想，复旦大学是在1942年变成了由私立变成了国立，1942年，南开大学是1946年由私立变成了国立，有一个当时很明显的倾向，就是日本侵华所导致的某种中国政府本身的收缩一种效应，然后慢慢变成了越来越排外，越来越强化政权本身的专制特性，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慢慢的走向1949了。1949其实严格的说是1952这个问题很大，就是教育所谓的以院系调整为代表的教育改革对中国大学可以说是伤筋动骨的一种效应。那今天您说这个问题，其实我倒觉得其实只能够是两条腿走路，那就是说非常认真的去 拓展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这个空间。这个现在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也知道现在很艰难。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世俗的制度层面上，你必须要去努力的去推动，比方说如何去让国家民主体制能够慢慢的能够生长出来，如何去让地方政府能够跟中央政府有一种分权的机制，能否让司法更加独立，能否让言论更加自由，能否让农民逐渐的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利，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今天需要去努力的去做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旦一个人能够信仰基督教，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个很大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两条腿走路，说邓小平那个话，我们必须要一方面去推动基督教信仰本身的一种更多的人去接受这种信，成为一个信徒吧。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世俗的制度方面去做很多很多的努力，这方面并不相互冲突和矛盾。谢谢。 嗯，好，谢谢谢谢。王老师您好了吗？林大夫可以说话了吗？ 这个旁边的那个，我看这个文字这个方面那个提问，用语言提问的特别多，我来不及看，我能否选择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啊？ 好的，那个刚才那个贺老师呢谈到了在中国啊，慢慢以后建立中国的这个教育的就这个中国教会的中国教会的教育那个大学。 王老师可以了。 可以了吗，王老师？ 王老师您点一下，把那个静音那点一下，解除静音。可以了，你可以说了。 还是网络不行。王老师你把视频关掉，把音频打留着试试呢。那边网络还是不太好，因为他没在北京。对，可以吗？好，林大夫你让王老师说话。他那边又回去。借着这个机会，那个贺老师，有人在问说，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对未来中国教会大学的一些展望？贺老师，这音频行了吗？还是我的音频不行了？还是我的网络不行？贺老师的 音，王老师把贺老师的也卡了，我们重新连一下贺老师，大家稍等。